记录时代变迁，展现社会风貌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6号至8号，北京国美西坝核电机贸盛大开业了，价格直降省更多，品牌阵营更震撼，更有空调买贵机送。